些美，用尽了所有的图腾和语言描写，想一个人有多想念，那又是文字失效瞬间，借一个纪念的瞬间，当心速的